它无法在市场上探索出来一条比较清晰的盈利模式。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大方向是对的。 嗯， 对于国家的政策面的引导或者是政策面的要求来讲，我觉得这是往好的方面走的。对，但是如果从经营层面来讲，各大网盘公司的经营， 对 啊，是不是亏损，能撑多长时间？因为商业的本质就是盈利， 嗯， 那这个是真正让网盘关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嗯， 那很多网盘公司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的这种方式， 嗯， 对，也在很艰苦的支撑着，因为网盘毕竟是一个流量的入口。 对， 我们搜索文件变得容易，变得简单，变得直接跟高效。 嗯，确实是啊。它首先它得有自己清晰的一个盈利模式，就是可能这一个方面也是他们关停的一个原因。 对的。 嗯，那就是现在已经关停了，可以说很多家了。当然还有一些是没有被关停的，可以跟大家举例说明一下。 确实有很多网盘都关停了， 嗯， 但是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呢，真正的大网盘还没有被关停。 嗯， 其实百度网盘啊，还有天翼云啊，还有腾讯微云啊，再往下排的话就是一些手机厂商的专门针对手机相册备份的云。 嗯 啊，基本上我们买的手机像乐视啊啊小米都有自己的这种云备份相册，这也都是一个云。 嗯， 但是功能性不一样，它是很贴近用户的使用的这种刚性需求的。 嗯嗯， 对。然后大概在6月30号之前关停了一些云，那我觉得它的用户量，跟我刚才讲的几个网盘公司来讲的话，差别太大了。 嗯， 对，可能也是有政策面监管的压力， 嗯， 同时也有经营的问题，所以就随着这种热潮关停了。 嗯，那现在主要关停的是一些个人网盘， 可以这么讲， 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个人网盘。 嗯，那网盘关停对于个人以及企业分别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盘关停对于个人层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存储在网盘的数据， 嗯， 分为两部分数据，一部分我们叫热的数据，就是你经常会去分享给别人， 嗯， 经常会去流动起来的数据。另外一部分数据我们叫冷数据，就是你存在网盘上面经常也不会去动，但是你可能觉得它很有价值，比如说某一部的高清影片或者是很好的一个故事片， 嗯， 你很多年都找不到，但是你终于找到了，你一定要把它存在网盘里头。为什么不放到自己家里面呢？就是你觉得它占空间。 嗯， 对。所以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呢，这两部分数据组成了我们这个个人使用网盘的这种属性。 嗯， 啊，那网盘关停的话对于个人数据的影响是说，很多这样的数据我们需要下载回来，或者是忍痛割爱，把很多数据要丢掉了，只能把自己核心的数据先拿回来。 嗯， 这是对于个人的影响。 嗯， 对于企业的影响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企业的个体也是个人，那方式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个人。 对的对的。 嗯，那在采访之前呢也跟您聊过哈，然后您说最近呢可能时间也比较紧张，因为在监测360云盘这件事儿，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上我们云搬家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就云搬家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跟这些网盘公司呢已经打通了 API。对，也就是说正式的网盘接口的授权。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这次危机而生的，也没想到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用户通过各种手段去搜索到这样的工具，然后通过云搬家这样的 APP 去迁移自己的数据到百度云，现在叫百度网盘，然后迁到天翼云网盘，或者是迁到小米路由器带存储的，或者带外接硬盘的那种。那我们能感受到是说这帮用户真的是太可爱了。 嗯， 每天我大概接30几通电话，每一个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解释云搬家怎么去用。 嗯， 甚至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确实系统上有慢的因素在，因为我们原来系统设计的这个承载能力有限，对，所以近期的话也是在优化我们后台的分发算法，能让大家堆积的这个任务队列赶紧的下发下去。 可以说各大网盘在关停的这样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好像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对，我就有这种感受特别深。 对， 而且我觉得也很感动，大家愿意等我呢。 嗯， 给我打电话的每一个人呢，我都会去问他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嗯， 确实大家对于云漫家的期待或者期望很高。 嗯， 对，那我们也在努力的去解决我们后端的这个分发算法的问题。我们用2周左右的时间把所有的后端的程序啊还有算法重新写了一遍。那现在可以报给大家，我们马上要正式上线的这个算法呢非常好，大家所有的任务都会动起来。 嗯 啊，不会像原来都是堆积在一个点啊永远都不动的这种状态。 嗯， 那另外一个呢是说，我也想借助这个现在这个机会，就告诉大家几种迁移的方式。 嗯， 我认为第一种方式呢是说，可以用360自己的笔记本的客户端软件下载一小部分，然后用云搬家的 APP 下载一部分到百度网盘或者是天宇网盘。那第三个是用云搬家的这个 APP 去下载一部分到自己的小米路由器上面。 嗯， 那我们现在把小米路由器下载到小米路由器这样的队列跟下载到云跟云之间队列是拆开的啊，这种方式是不用排队，而且速度非常快。 嗯， 但是取决于你们家的网络带宽的这个影响， 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搬家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这种方式很高效。我建议尽量把一些非版权化的视频放在最后面去做，先把自己的一些核心的孩子的照片呢，或者视频，或者是你多年来的工作文档，先迁移这部分文件，而且按照我刚才讲的这几种方式， 嗯， 啊，分步去迁，这样的话会更快一点。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也不是因为危机而生的。在做云搬家之前，您是不是就已经预测到现在这些云盘会出现关停这个问题呢？ 其实预测谈不上了，只是有种感觉。 嗯， 我们觉得是说云跟云之间，或者云盘之间，或者叫网盘之间的数据是一定是流动互通的。 嗯， 那我举个例子，就像银联或者像支付宝一样，它后端其实没有银行。可是它打通了所有银行的接口，我们在取钱在消费的时候就很方便很容易。那云搬家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功能，数据的支付宝啊，我经常跟很多 VC 也这么去讲我们的定位。如果是网盘它找到了盈利的方式，然后很多用户愿意去付费，愿意为了它因为提供给我们很多便利的方式去付费，那网盘公司也不会倒闭。因为360网盘关闭这个事儿，让我们看到了免费才是最贵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未来对于自己的数据的存储，安全的存储，便利的存储，一定要多去想一想。 免费才是最贵的这句话怎么解释？ 360有36个 TB。 嗯， 36个 TB 的东西存在了360网盘里面。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迁出来的话，我们按照京东的双十一剁手价来去看，3个 TB 的裸硬盘的价钱大概是在670、680或者是700左右，就算它700块钱好了。那你要买10块硬盘，那是7000块钱。那你如果买一个专业级的 NAS 家庭网络存储，可能空盒子在2000左右，便宜点在1000多，甚至在500-600块钱，平时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存下来。那这种方式可能你前期的投资很大，但是真的很贵吗？这样平均下来其实是最便宜的，风险最小的。 嗯，就是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内容的转移，但其实是代价是比较大的。 对， 但如果用了云搬家直接就可以进行内容上的一些转移。 云搬家现在呢，云的话我们打通了天翼云，中国电信的天翼云网盘，中国移动的合彩云，这是国家队的。那中国联通的沃云盘我们正在商务谈判，很快也会接通。对于互联网的云的话，我们有百度云、360云啊，微软的 OneDrive 啊，现在也在跟坚果云在沟通。对，坚果云是一个付费的云啊，确实速度很快。对，对于智能设备或者我们叫智能存储这一块，云搬家已经跟小米的路由器在小米论坛里头发布了尝鲜版。我们现在的小米路由器带存储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尝鲜版，这部分用户已经接入量大概超过了3000台了。然后他们也非常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反馈的意见。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正式的版本做完了，很快就会更新到后台服务器上去。 嗯， 对，所以这个速度会更好更快。

缓存服务器，把东西再上传到360那边去。简单的过程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这里面用户可能会担心，哎，我的数据下载下来你会不会看得见？其实我们看不见，因为百度网盘也好还是360网盘也好，它都有自己的数据的加密的方式跟数据切片的方式。我们下载也是切片的，上传上去以后也是切片的啊，所以大家尽可放心去用云搬家的这种方式去传。如果刚才说到像如果把百度的东西传到自己家里面的智能设备，这个是直接到你们家智能设备的，那云搬家在中间起到的是一个调度流量，因为有些东西会占到云搬家的流量嘛，啊，主要是做这部分的工作。 现在目前有多少用户了呢？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5万用户了，从10月20号开始 360云盘出现关停之后， 对，基本上每天10000人增长。对，我们现在有意的在去告诉大家不要去付费，去用我们免费送的流量。因为我们也担心服务器撑不住。对，但是还好我们已经优化了。 你有就是想到会有这样爆发式的增长现象的出现吗？ 没有想到会这么突然。对，幸福来得太突然。但是我不想被淹死。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洪水。如果我能把它接住了，那我就在洪水上去飘啊飘，如果接不住就被它打死。云搬家其实是一个初创公司，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是在海上漂泊一艘小船，所以都支持我们，都给我们点理解。 目前可能是还没有跟我们存在竞争关系的一些公司。 是的。 那你是否担心会有一些因为大家也可能也看到现在各个网盘出现这样一些关键的问题，然后大家也来做这样一件事情，你是否担心呢？ 不是很担心。做这件事情需要做很多铺垫的工作。特别是在商务上面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做很多的努力才能把这个接口接下来。对，然后就是技术架构层面，其实像我们也采用了传统的云的分发模式，并不太适合这样的一个跨云端然后大容量分发文件分发这种模式，因为里面还有队列。对，目前的这个算法是我们自己根据现有的情况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加入了很多这个开源的技术，但是开源技术也需要很多优化，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坑在里面。对，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也是摸爬滚打到现在吧，系统算是稳定了很多。对，所以其实很多公司想做这件事，我欢迎大家去做，但是挺难的。并不是技术的一个原因。对，所以这些脏活累活还是云搬家自己来做吧。 可能聊到这个云搬家啊，这些感觉还是比较专业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可能比较枯燥一些。 对，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 确实是能用得到的。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突然各大网盘出现了一个关停的事件，如果你把这些东西转移到硬盘上，你可能要花很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是这样的。 确实是。我们来聊聊您的一些个人经历，之前是做大数据方面，然后再到您现在做云搬家，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对的，对的。对，之前在某外企公司做了10年的销售，主要是负责软件的 solution 方面。在云计算大数据商业智能分析还有就是容灾备份这个软件。那我们接触最多就是我们合作伙伴，我们叫 BP。SI 跟 ISV。对，如果有熟悉这样词语的人知道我在哪个公司。对，所以跟他们接触大部分都是他们的 CTO 或者是 CEO 或者是他们的某一个纵向的方案总监或者是项目经理。你需要懂很多技术点我们才能跟他谈在一起。然后找到合适的问题以后，或者是找到对口的解决方案以后，我们会把它跟我们的架构师link 在一起，让他们接着跟进。这就是我原来做的事情，一做做了10年。 做了10年，可以说之前也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上。 对。 10年的经验，那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自己来创业了呢？ 其实很偶然一个机会，在某一个茶馆，我的一个朋友过年要背过去两块3.5寸硬盘，台式机的硬盘，很大很沉。他说背过去以后的话呢，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考点教育的一些视频给小孩去看的。 嗯， 我就觉得很诧异，这个用云就能解决。 当时你就已经知道可以用云来解决了是吗？ 对，那我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儿？做这件事儿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什么风险？那调查完以后觉得算是一个蓝海。也是我的强项。因为方案上来讲，对我们来讲，这是 to C 的市场，比 to B 要简单。 对， 所以就开始做。 所以开始做这件事是因为发现了那样一个问题啊。 对，发现了一个小问题，想解决它。 嗯。 然后由此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嗯。 并没有考虑太多未来市场，但是随着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坎坷，对我来讲面临了很多技术上公关的难题，包含找人的问题。这些我们都慢慢往前已经迈过去了。 嗯，刚开始我问您，就是您在大的企业做了有10多年，然后出来自己创业，你的家人支持你做这件事吗？ 家人其实不太理解。我之前上过那个央视的栏目，他们才知道我从那家公司离职了。对，然后节目播出的以后都打过电话过来说到底怎么样。反正现在还算好吧，大家都算比较理解跟支持这件事儿。 嗯， 对，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很多这些可爱的用户都在为我们点赞，虽然我们在系统上有些慢，还有很多投诉啊，我觉得这些我都不怕，我们也在积极的去解决问题。 嗯，就是也了解到您在之前也做过一些公益方面的事情。 对， 那大概是一些什么事情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对，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叫狮子会啊，是动物的那个狮子，狮子会。这个组织的话呢，当时是他们从那个河南那边回来做那个分享，他们去参加一个很好的活动，叫光明行。当时才知道什么是光明行，就是给河南当地的生活不太好的老百姓们去做白内障手术。当时看到那张片子的时候，很多其实身价不菲的很多现在叫师兄师姐们亲自搀扶着老人，然后给他绞指甲，帮他去做视力筛查，很多这种事情他们都亲自在做。我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慢慢参与了一些活动才有了解，所以后来我就参加这个狮子会，然后同时自己创了一支服务队，叫盘古服务队。我们自己的一个服务项，两个服务项目，一个是我们叫关爱失能老人。对，我们把这个定点的地方放在了冷泉村的益寿府养老院，我们定期每月都会去看老人。然后另外一个是跟环保相关的，我们叫月清净，是号召大家一块捡垃圾。对，狮子会呢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我之所以加入它是因为它说的一句话。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在做公益，平时一个人可以做公益做得可以很好，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 Yeah.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在你眼中